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今天感觉冷吗？ 今天穿的厚，其实应该感觉还好吧？大家早有防备。 是，但是据天气预报说哈，再过两天到周三那天是刮大风 啊，是 到周四那天就开始。您想啊，雪后一刮风的天儿肯定是非常凉的。 那天穿点啥呢？ 啊，那天穿。穿什么其实还好说，要是 现在开始研究研究， 关键要是屋里边就不暖和，这可能很难受啊。 嗯， 这个掀开捂热乎的被窝，把放在床边的毛衣、保暖衣、棉背心儿，它一件一件穿在身上。 哎呦呵，这过程挺痛苦。 是啊，今年78岁的郭大爷下床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屋里边的暖气摸一遍，依然不暖和呀。屋里边只有15-16摄氏度啊！为这事儿，在朝阳区垂杨柳西里住了53年的这个郭大爷和邻居们，每天都要和这个工作单位打架啊！但是情况从来没好转。当然，这个打架是引号的啊，不是真动手。大爷之间嘛，肯定是要找他们反映反映情况呗。 是。 位于东三环双井桥东北角的这个垂杨柳西里小区，建于上世纪60年代， 嗯， 和北边这个。富力城你知道吧？ 富力城知道 啊，那高档小区，你这一比，这儿就显得特别陈旧不堪。 嗯， 要不是前一阵子呀，新安装的这个电子防盗楼门，走进这小区，你仿佛有点穿越，好像回到了上个世纪的 啊，也就是说，这个小区它没怎么变过样。 哎呀，倒是说这个传统好哈，这个老楼也有历史沧桑感，关键是这个设施你得跟得上去。郭大爷他们家两个房间，厨房和厕所的暖气管摸上去都是一样的这个温热感觉，即使是靠近暖气的位置，你照这儿测测温度，温度计上显示也只有15.5摄氏度。 嗯， 郭大爷老两口啊，1962年住进了这套单位分的单元房，一开始呢是烧蜂窝煤取暖，70年代啊这装了暖气，前年啊这个锅炉。煤改电煤改气这叫啊，这个北苑热力公司负责供热，但是室温呢一直是差强人意。由于这室温实在是太低了，老两口第一不敢洗澡，隔一段时间呢就会被儿女接走，咱去洗澡去， 出去洗。 而且呢这个老太太呀半身不遂，动过2次大手术，如今又患了癌症，已经不能自如活动了，每一次洗澡啊都是一场不小的折腾。女儿啊曾经提出来接父母去自己家住 啊，跟孩子住一块儿。 哎，可是老太太呀觉得外孙子要考研去了添麻烦，你说老人的心吧迟迟不肯动， 都在孩子身上。 哎呀，眼看着天气越来越冷啊，郭大爷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暖气再不热就哎呀怎么办呢，要不然就带老伴儿走吧，撤吧， 这地方实在是住不下去啊。 在这栋楼里边，郭大爷至少还有后路啊。这个有对行动不便的90多岁老两口就只能熬着了。记者呢跟着郭大爷下楼，正好碰到了这对老夫妻的保姆提着菜上楼。邻居们之间打招呼的方式早已经不是过去，比如老北京您吃了吗？啊，现在都变成暖气热嘛。 哎呦呵， 保姆说呀，老头老太太干什么都得裹着大被子，手脚冰凉。哎呀，说我也这样啊，除了吃饭的时候脱了外衣啊，什么时候都是大棉衣二棉袄的穿着。保姆说话他东北腔是吧，这我也学不好， 外地人、 啊、要不是伺候这好几年有点感情舍不得走，这屋里边太冷是一特别好的我不干了的理由。 这年轻保姆都受不了这低的气温、 哎、下楼的时候正巧一户居民开了门、两个热力站的维修工啊背着工具包走了出来。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们家那暖气啊有组阀门没开啊，刚让人给开，您快看看您家暖气热了没有。 哦，这郭大爷他们几家不热、是邻居的问题啊。 有邻居的问题，晚上这邻居一看这事儿呢是连连道歉。老旧小区啊住户装修改暖气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改了这个管径或者是关闭了阀门可能会影响整栋楼的供热， 这会儿居民呢，去年装修之后啊，靠北墙的一组暖气阀门没开。 哦， 维修工呢也是向记者简单表示说，这栋楼不热啊，就是这组暖气阀门有问题。说完了，人家匆匆就走了，不愿意多说。你看，今天上午呢，记者也负责这个小区供热的北苑家园热力系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了，说这个小区年代太久远了，部分管线生锈，有些管子呀都锈透了，还经常被堵。 嗯， 热水循环不过去，造成不热。每天补了100多吨水也不管用，这个爆管啊，就是漏水啊， 哦， 也是经常的。 哦， 负责供热的热力站目前有3台锅炉，说目前还没有全开，在最冷的时候才会开呢。 嗯， 工作人员说了，说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需要整体改造，更换管线。去年改造方案已经上报市政市容委了，目前还没有审批。那么对于居民抱怨热力站服务态度的这个问题呢，这位工作人员说啊，报修我们就会上门。这个时候另外一部电话响了，工人说，我再不接电话人家要投诉了啊，我赶紧把电话给挂了。 意思就是我不跟你多说了。 是是是，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想说，因为北京的天儿哈，这两天确实是齁冷齁冷的啊， 嗯，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您一起再一次互动一下。您都穿什么衣服了？ 是 家里的暖气热不热啊？ 啊， 都说说冷这话题呗。 其实这话题还真的挺值得说的，因为每天这气温啊，它都不一样，一天比一天低，是吧？就看看看看每天的变化，也期待大家伙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 哎呀，希望着这个冷完这一段时间能暖和两天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人说了，说北京啊，它就得冷，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不是北京 啊，就是冷， 是 咱就冷个彻底。但是好就好在下完雪之后，果然哈，大家伙盼望的太阳，这好几天休假，这终于出来返工了， 哎， 是吧？ 终于，据说至少有半个月没见着太阳了。 今天这太阳出工不出力呀？ 啊，什么意思？ 虽然照射着大家伙，可是并没有觉得有多暖和。 啊，那你怎么办？你过两天刮大风之后，指不定怎么样呢。 长长一口叹气。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话题，您家冷不冷啊？这两天都穿什么样的衣服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短信呢，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城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把舌头伸出来，晕直了。 这不是我，这也不是毛主席，这是一位南方的朋友啊，爬上了景山公园的万春亭，站定远眺，开始朗诵起沁园春雪。 什么远眺？ 站定就是站在山头上啊，站得稳稳当当的，往远了看，看着看着这诗兴大起，北国风光啊，这 又开始了， 就开始吟诵诗歌。这是一位南方的朋友，叫做江先生。 嗯， 这个江先生啊，这也是拿着他那个相机啊，对准了远处的红墙金瓦，咔嚓咔嚓不停地按动快门，嘴里还是唠叨着那个，哎呦，真是太美了。 哦， 江先生啊，本来是上周五计划这个出完公差之后啊，就回广东去，听到天气预报说啊，北京这周末有大雪，他呀特意跟同事把机票退了，咱就买了厚羽绒服，就在北京专门等着，留着我等下雪，我要看看下雪什么样。这个万春亭呢，是在景山的中峰，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最高和最佳的观赏点。 嗯， 昨天呢，这儿也成了市民游客观赏雪景的首选地方。早上8点多钟，已经有不少游客啊，冒着雪来登山。下午2点到4点，万春亭的客流量已经赶上了十一黄金周了。 哦， 工作人员介绍说啊，从早上9点开始，景山公园客流猛增，全天接待游客超过了2.5万人。 嗯， 而平常啊，周末游客也就不到10000人。 不，话说回来了，您去了景山公园也发现一个问题 啊， 上山的路不让上了 啊， 怕滑倒、哎， 是吧？其实不仅仅景山这样啊，还有像什么天坛公园啊、香山啊、北海颐和园各大公园，昨天都迎来了上万名游客赏雪。 嗯， 不爬山也没事儿，我能在公园里我拍拍照也不错。 是不是原来是想拍个故宫全景嘛？ 啊， 站在山上边看故宫。哎呀，多漂亮！ 你现在看半景一样不影响大家朗诵沁园春雪啊，是吧？早上7点不到，市环卫集团3分公司第二车队司机张书勇张师傅就开着自己的融雪作业车，从木樨园桥拐上了三环主路。从木樨园到马甸呢，往返路程通常要超过40公里。 哎呦，这一趟不近呢， 这一趟下来得小半天呢。 嗯， 张书勇还说啊，这活啊我干了6年了，今天这雪呀也算正常，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雪不停，这工作就不能停啊！ 哎呀，现在停了。 转到新兴桥向北的路段的时候，这积雪已经达到了将近6厘米。 嗯， 张师傅把他那个融雪车的车速减慢，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呀，尽可能的走慢一点，为的就是能够将路面的积雪打得更散。 嗯， 但是这么厚的积雪啊，光打散了可不行，融雪剂那必须要及时喷洒，确保这个咱们平常这个小客车呀，包括这些大车啊，行车安全。 是。我相信昨天晚上有很多一线的工人啊，专业技术人员都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夜晚，因为今天早间的时候很多人出门上路，发现路面上尽管有雪的痕迹啊，但是没有那么特别滑的感觉， 仔细拿脚这个扒拉扒拉还能发现那小颗粒，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勤劳的工作者他们的辛勤努力，才使这座城市今天出行的时候没有那么拥堵， 没错， 是吧？所以在昨天晚上如果收音机前有听我们节目，而且呢昨天晚上参与这样工作的，我们在这儿给您点个赞，竖个大拇指， 大家辛苦了。 当然了，今儿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上午我们那朋友圈还专门有一些女司机哈，说不行，以后不能再买包了， 为什么？ 攒钱，攒钱，我得买四驱车。哎呀，今儿要不是几位这个工人师傅帮忙，我就在雪地里边出不来了。 这两驱不给力。 是啊，所以你看这天儿，有的时候有人说得有一辆四驱的车，最好的也是那种全能越野车。啊，这个才给力。 那小小带遥控器的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算不算？ 有一款车，你知道叫乌尼莫克，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高级车？ 就是你上网查吧，就是特别酷，男孩都喜欢，特别的有那种力量感。 我也没见路上谁开谁吹牛说，哎，看看咱这乌尼莫克，我没听谁， 没听说过吧？这个人家北京急救中心有一辆。 哟。 120的急救车， 闹半天急救车呀？ 急救车，人家底盘是这个大的越野车、 哦、 啊。昨天下午啊，北京急救中心120就接到了报警电话。据接线员了解，一位老人啊，感觉腋下疼痛，这个位置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跟心脏的疾病有关， 是吗？ 哎，于是呢，北京急救中心就派出了普通的急救车，开到了琉璃庙镇转运这位老人。 嗯。 当这个急救车啊途经四台的村附近的时候，发生问题了，道路啊完全被冰雪挡住了，在厚厚的积雪当中，这急救车救护车没办法再往前开了， 就是硬往前开，一会儿怕也出事儿 是关键这个地方呢还是病人送达医院的必经之路，就算救护车勉强过去了，一会儿拉着病人回来的时候，恐怕你说这要出现意外的话，病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是 吧？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嗯， 医护人员当时也挺着急。 那怎么办呢？ 接到前方的反馈情况之后啊，北京急救中心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派出了能够应付这种恶劣地形的，就是乌尼莫克越野急救车 啊。这个高级车出动了。 就是急救车都是越野的。 嗯。 据说呢，这个车的涉水深度能达到1.2米。 哎呦，没腰了。 啊，算是变形金刚级别的越野车，然后人家出动了。冒着漫天大雪，赶往老人家里边。哎呀，在老人家里进行了紧急救援，随后把老人送到了怀柔区医院。老人啊，被初步诊断为心衰。在救护车抵达医院之前，人家怀柔区医院已经开通了绿色通道，老人很快住进医院开始治疗。这个北京急救中心的急救越野车全名叫乌尼莫克越野车，车型彪悍高大。2012年冬天那会儿，这辆急救车就曾经奔赴山区，将一名外来务工人员送到了昌平区医院进行救治。当时北京郊区路上的雪有近半米深，普通的救护车三次派车去转运都无功而返， 开不过去。 后来就是这辆四驱的啊急救越野车给那名患者救了急。哎呀，记者也了解了啊，为了应对这次雪情，按照市卫计委的部署，北京急救中心120和北京红十字紧急救援中心999已经在大雪之前分别派出了九个车组到房山呐、门头沟啊、延庆、怀柔、密云、平谷这个区，这些远郊区县进行驻守。 这六个区哪个区都有这个乌尼莫克越野车了、 那倒不见得，反正总之人家这是专门做好了准备。哎呀，我看了那个照片真帅。就那个车照片很帅， 是吧？这看来没有这个特别重大的事儿，一般轻易不出动啊。 对 啊，好钢用在刀刃上，是吧？ 不过话说回来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这个利器啊、还能够让我们这出现这种险情，能够解了这燃眉之急。 别说啊，要是不讲这故事，还真不知道， 对吧？ 哎，这么高级的越野车， 是吧？ 救护车是这样的哈。 有很多的救护车，它都是不一样类型啊，转运的病人也不一样。 还真没发现， 是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这个叫什么 ？OnlyZSY 啊， 屋里的温度达标了，都到22度了。现在出门啊，都得穿羽绒服了。到单位之后，还是换成薄外套。办公室两个大暖气片都24度了，你看看、 哦、这么热呢哈。 哎， 张晓辉说啊，这景山里的广播一直都告诉大家伙这个禁止登山的温馨提示， 嗯， 但是来源的游客还是勇敢的登上了万春亭。 嗨、 哎，这说景色还没挡不住您，但是大家可千万小心，这万一要在上山过程当中出现点什么问题啊， 啊， 园方可已经尽到了告知的义务。 园方是谁？ 这公园方 啊， 公园管理方。 我以为你会说园方你怎么看、 哎、不是，就还是说大家要自己啊着重留意自己的安全问题 啊。那时花开说家里的温度还凑合，21度，穿一件薄毛衣没问题。但是杨志学他住哪儿没说啊，15-16度太满意了，我这才13-14度。 哎呦，那这可是实在是太凉了。 对啊，不知道您住的是哪儿，是集中供暖吗？还是这个自己家采暖，烧炉子呢？反正总之哈、啊，还是希望您多穿衣服哈、啊。 嗯，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及时拨打热线进行求助。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在周末纷飞的雪花当中， 嗯， 京郊周边的温泉度假村啊， 嗯， 那是爆满。 哎，这天我跟你说，吃涮羊肉 啊， 泡温泉， 嗯， 最好那温泉那边上室外温泉还带着雪， 最好是温泉边上再能放支两个铜锅，这边涮着边泡着是吗？总之就是离不开热水热汤。 温泉旁边放铜锅， 万一见进点 涮得到都是肉。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泡温泉已经成为上周末很多这个市民们追逐的一种周末娱乐方式。 嗯，是是是。 但是这个大家伙儿其实也就是像猪脚子一样，把自己扔进了拥挤的温泉池呗。 啊、 但是今年啊、 嗯， 很多带有温泉的独家小院， 嗯， 附有温泉池的客房就能够提供私汤啊，这私汤就是自己用这一个汤池，这种形式现在在市场上受到了热捧。 不是，你说这私汤，行了，我就不联想了，你说吧。 私汤啊，这最近流行的词儿，解释意思就是说啊，在私密的空间内啊泡温泉。 嗯， 不是大家伙那好几百人在一个池子里煮着啊。这度假村呢，将温泉池引入客房，或者干脆就提供了带有温泉的独立小院。一池温泉啊仅供客房的主人使用， 嗯， 私密性自然没得说，卫生条件和也要比那个公共温泉上好很多的。说在这儿啊泡温泉，我图的就是一份清净和私密， 嗯， 既有独享二人世界的竹篱笆小院， 竹篱笆小院 啊，温泉标间 啊， 温馨三口之家，还的这还有这个温泉套间，甚至还有温泉四合院，客房上百间呢。 哎呦， 人家还说啊能同时容纳400多人。这个园区内还提供了餐饮、娱乐、观光、采摘、垂钓各种贵宾式服务。根据记者了解啊，平常的温泉花园最低价是580块钱一晚，两室一厅那所谓套间啊，这一夜呢是1280块钱。 嗯， 几个朋友约到这儿来啊，大家一平均每个人也就200-300块钱。 嗯， 跟那个好几百人泡大池子价钱差不多。 嗯， 而且还能住一宿。 你看， 周末呢带着一家老小来的马女士就说啊，这种小院式的私密温泉特别适合来一葱油 SPA 啊，不是，就精油 SPA 啊，温泉边上点上一圈香薰烛台，在温泉里加入自己喜欢的花瓣啊、浴盐呐、洗完之后我再擦点精油， 嗯， 这效果不比专门去美容院人家给你捏捏差啊。除了泡温泉之外，据说这儿还有一小型动物园， 嗯， 孩子们玩的应该会特尽兴吧。 你冬天里边下雪的时候泡过温泉吗？ 泡过呀、 哦、 但是我没赶上这边泡温泉外面下大雪花。 是吗、嗯、反正总之哈，提醒您，这温泉不是谁都能泡，您要是心血管啊心脏不太好啊，您真留神， 包括一些皮肤病啊什么的、 啊、 这些还是您先治愈了之后啊咱再选择温泉这种休养方式。 人家的私汤自己传染自己， 不是，就是啊，会加重皮肤病的一些病症的。 真的吗？ 真的会。所以说还是要、 哦、 因为那个水它可能会涉及一些消毒液，但是正常皮肤是有保 抵御层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真皮层，但是如果要是说比如说皮肤有创口啊，或者是外伤啊，或者皮肤病的话，可能会加重您的症状。 反正总之您最好咨询一下专业的大夫。 是的， 博万博新说了，哎呦，家里温度17度，但是我不想投诉了啊，凉快我喜欢凉快点。再说了，我是自采暖，自采暖您17度，您怨谁呀、啊？您自己调的不够高啊，说没地儿投诉，这省着点吧，环保。 是 自采暖，哎呀，其实我觉得自采暖挺好的，您提前能够提前不用等到11月15号，兴许明年您能够坚持到4月1号，是吧？ 但是还是说啊，就是您自采暖的话，我也觉得17度温度可能稍低一点，万一家里边要是有老人的话，这温度可能是不大吃得消。 嗯 ，FM1030说啊。昨天的大雪还是没能阻止我的脚步 啊， 走了13168，这是步数啊， 13168步。 哎，现在家里23摄氏度，合适、 嗯。 但是这个老院子啊，暖气改造之后好了很多，冷的还是可能只有17度，感觉要是能加一保温墙就行。 嗯， 这保温墙说能加就能加吗？还是要有整体的规划和设计吧？ 有整体规划，就是尤其是一些老楼哈，有些地方呢都在统一加装保温层。他说的是德外新康街啊，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呢老楼还是多一些，单靠我们自己各家各户，你说我能够把我这保温层改了的不太可能，还是希望有些单位有些街道有些部门能够多做一些努力。 是的，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里温度多少度啊，这两天出门都穿什么了，是不是把大的什么棉衣套棉裤啊都套上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华叔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叔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东四环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南北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路面上还有一些地方比较湿滑，千万千万不要着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里冷不冷，出门都穿什么样的衣服了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不光聊现在，有一些过去历史的事儿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像韩宝利就说1965年的夏天啊、 哎、 我在景山的万春亭备考试题、 啊、 天气晴朗，结果突降暴雨， 说来就来雨了、 哎、亭子里就我自己 啊 四面躲避，您横着下这雨 往哪儿躲， 最后结果就落汤鸡。 现在想起来是一特美好的回忆，所以考 哎呀 这考试题都给泡坏了吧、嗯、这复习题。 我还真被大雨淋过啊、我有两次看球，就是在现场看球 啊， 一次在沈阳五里河， 嗯， 一次在云南昆明轰炸基地。哎呀， 这一南一北的、 那个、对那时候还去跑足球嘛， 啊， 跟着国家队一块看训练啊，看比赛。哎呀，下雨，后来知道有一种衣服它叫冲锋衣， 扛着雨、啊、是吧， 对，能防雨。 冲锋机可不能拿洗衣机洗啊， 冲锋机、 冲锋衣 啊，洗了。后来去了玉龙雪山，根本不挡雨。 洗了之后就成筛子了。 是是，全是小沙眼儿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哈，这天虽然冷，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热啊。每年高招的这个艺考， 高考招生 啊，就是你算艺考学生是吧？ 我们专业是艺术专业，当年是要参加艺考的， 是吧？这春节长假刚过的时候。这是哪年春节刚过的时候？反正据说啊，眼下距离2016年艺考还有大约3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就一看没参加过艺考 啊！ 每年春节长假刚过，那都是大家伙集中扎堆要准备艺考的时候。 哦，就是过完春节就开始考试。 其实春节之前就早就开始准备了。 据说在北京的很多艺术类院校的周边啊，都经常出现一些蹭课的身影。或者呢，有一些辅导培训班，据说周边的一些短租房开始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 对，得早早定，要不然就定不着房， 是吧？小林是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位艺考考生，高三第一学期啊，期中考试刚结束，他就向学校申请了假，不学了啊，来北京做最后的冲刺培训 啊，要专心攻克这个艺术考试。 对，小林说了，来北京之后最让他发愁的呀，就是住的地方啊，他想考中戏。中央戏剧学院附近早就聚集了一批艺考生， 还有比他来的还早的。 哎，租房早已经是水涨船高，一个15平方米的小屋子，每个月租金2200啊，说在我们那儿能租一套房子了。哎，小林咬了咬牙，还是租下来了。相比过几天就要开课的这个培训班，这费用还不是大头 啊。 离中戏近，去学校去听听课，没准还能遇见以后的考官，这也算是便利条件吧。 遇上了又能怎么样呢？ 哎呀，你可以跟人家交流交流。扫个微信呗。记者这两天走访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发现周边的租赁市场生意红火，短租尤其火爆，堪称是一房难求。一位房产中介告诉记者说，通常这个月份呢，是租房的淡季， 那是普通租房。 哎，对，但是在这些学校周边是相反，最近每天都能完成10多单校园周边的租房交易， 你看多火。 有一位经纪人说了，说客户都是拎着小提琴大琵琶一大箱行李过来的，年纪轻轻就一副烟熏妆， 烟熏妆， 一看就是艺考生。你看这天下着雪，眼睛都是流着那个眼泪的烟熏妆啊。除了租房，艺术院校周边的培训班最近也是非常的生意火爆。 要不然租房来这边干嘛呀？ 哎呀，影视表演、播音主持方面的培训课程费用并不低哎。哎，你说咱俩退休之后能干这事？ 嗨，想点正事儿。 以传媒大学附近的某个培训班的播音主持课程为例，包括发音基础、模拟视频播报这些课程，一共30个学时，每学时收费300到700块钱不等。 那乘以30，这是多少钱啊？哎， 一个学时300块钱， 300到700，300那是最低价。 真是还是干这个吧，还是？ 哎呦，可不能奔着钱去 啊！这搞不好不靠谱嘛。 反正对此如此高昂的开支，也有一些家长担心，万人扎堆艺考那会儿，将来人才饱和。你比如一位河北的考生家长就对记者说：“毕竟校对的电影没几部，火了的明星主持没几个人。” 这个考 你有什么样心里想说的？ 考这艺术专业，最后从事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是为了火呀。您要是指望着图火、图成名，我建议大家伙儿可能，尤其像播音主持专业，您就别惦记了 啊。那你图什么呢？ 图什么？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是吧？ 职业价值是什么呢？ 跑题了，说远了。坏，不是，还是说啊，首先啊，这个万人过大桥啊，万人扎堆来报名参加艺术考试，不代表10000个人都会被录取，都能上了这个学校，都能考上这专业。二一个是呢，能考上这专业，上了这个大学，不代表以后大家伙都要走这条路。三就是走上这条路，可能成名啊，或者说大家所说的红了火了，还真的未必是每一个人唯一的追求价值。 也未必都是像王哥说这么不乐观，大不了您退休以后在传媒大学边上报个培训班，兴许您开个培训班还能挣点钱。 怎么着，这个不求火不求红，这就叫不乐观，这叫很健康，好吧？说的我这来气，说的我都要犯病了。 哎呀，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疾病的问题，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 你怎么了？ 啊，我怎么了？我气得头晕眼花啊！不是，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人啊，要是得了皮肤病，首先不能泡温泉，对吧？ 对。 城市要得了皮肤病呢， 看着招人烦， 哦， 对吧？市民徐女士啊，几个月之前啊，就使了她女儿给她淘汰下来一个手机，其实那手机也不算是旧款，还是智能手机啊， 嗯， 还挺好用的。40多岁的她啊，面对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那种应用啊，看的那是眼花缭乱呢。徐女士无奈地说：“说这个我平常啊，也就是像这个打打电话呀，拍拍照片啊，用用微信呢，其他的我都用不上。 嗯， 我就想说，姑娘，要不然你给我删删那些没用的设这个应用设备什么的哈， 嗯， 你精简一下。”女儿说：“这删不了，这是自带的，没什么删。 啊” 像徐女士这样苦恼的用户其实根本就不在少数啊，手机里的预装应用啊，既删不掉也卸不了，成为手机里打不死的小强。 和 之前啊，这个上海的消保委就曾经因为预装软件的问题对一些知名的大手机厂商啊提起了诉讼。调查数据当中说啊，国产的某手机预装了71款软件， 嗯， 其中第三方的软件超过了10款，而另一款进口品牌的手机啊，预装软件稍少一点哈，44款，而且这其中是全都不能卸载。有业内人士也跟记者说啊，其实预装这个软件啊也是分等级的 啊， 第一层啊，第一层那个等级呢，就是说要这个电话呀、短信啊、通讯录啊这些应用啊，这是最基本的。 对，这不能删，删了之后就不是手机了。 对，你也不用指望着卸这个端口啊，你要真卸了，会直接导致这个通话功能障碍，手机会坏的。然后像这个什么文件管理啊、地图管理啊、电量管理、收发电邮啊，这个安全应用啊，也是常见的这个软件，您也不能删，也用得着。再然后啊，就像第三方应用，比方什么淘宝啊，比方什么新闻推送啊、资讯啊、购物啊这些东西，这些您是可以自由选择装还是不装的。 嗯， 工信部对于手机预装智能 APP 啊，专门下发了暂行规定，明确指出，除了基本的功能软件之外啊，手机预装软件和相关文件必须是可以被卸载或删除的，并且啊，已经卸载的预置软件啊，在手机操作系统升级的时候，你不能前脚人删了之后，你一升级后脚又回来了啊，这不行。同时呢，手机的生产商啊和相关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嗯， 不能强行捆绑推广无关的应用软件， 嗯， 不得擅自收集个人的信息啊，包括强制开启应用软件，违规发送商业性的电子信息，这些都不行。 其实呢，这算手机里边的牛皮癣哈，它更多的捆绑的都是一些利益，比如说有些软件可能给了钱了等等，所以我们在这儿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统一管理，别让我们的手机里边乱七八糟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是吧？ 你要这样弄时间长了之后，你这装软件装太多，大家伙就不买你这手机了，好吗？因为毕竟还是有些手机里边一开始 挺干净的啊， 对 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您看强长远点，是想挣这现在的钱，还是看今后长远的钱？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丰台达人秀，当然了，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抖音平台，还有很多人都跟我们互动，还有人拍了照片， 哎、 告诉他们家温度多少度，当然都不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 时间来不及了。 哎呀，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啊，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集幸福社区。今天我们来了解的是宛平城地区工委办事处的公益达人刁厚禄。 大家好，我是来自宛平小园社区公益达人刁厚禄。 刁厚禄是部队退役的军人，回到社区之后，他坚持着军人的本色，热心于社区公益事业，积极参加社区开展的各项活动，无论是社区安保巡逻还是各项公益活动，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社区这个大舞台上，他坚持不断地为社区居民默默奉献。 96年办的小演员，这个有一次看到这个社区的领导啊，这个组织这个志愿者清理环境卫生易燃物，那我说我参加可以吗？可以。然后就跟着他们清理，人们说呀，说咱们每个月都要搞，做的事儿不一样。夏天呢，清那个雨篦子，住户的上边有那个雨棚的那个淤泥啊，都要清。哎，我挺好，我说我到时候是通知，都不通知，说 不通知，有的时候一看吧，有的时候是可能通知时候可能在门口贴个通知栏，哎我挺好的，然后就每个月就参加。所以这个从开始呢不出去到积极参加，因为社区的活动很多，不管这个是吧，社区的还有很多活动，比如用我们社区搞些个文艺演出啊，去其他的地方公交车站啊，擦这个等的卫生啊，清理广告啊，知道了我都参加。通过这个事儿呢提高自己，另外得给大家也能融到一块儿去，说明这个志愿者这个队伍。这个这些年来吧，通过参加，现在我成了一个组织者，就是说这个东西在搞的时候，我组织大家或者不定期的进行搞这些活动，自己在部队退下来了，有点事儿干，这点小事呢也体现一个人的价值，是不是？原来是军人嘛，是吧？这个到了社会了，就应该还是保持军人的本色。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来自于宛平城地区工委办事处的创意达人魏立新是小月园第二社区的一名退休党员，他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特别擅长手工制作和小发明，而且用的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当中的各种废物。他用他自己独具匠心的创意思考，制作出一件件精美的作品。 然后社区呢，在举行的就是各项活动中呢，我都积极参加。然后那个像我用那个旧报纸啊、旧画报啊，去剪贴出一些个画，或者是人物，或者是表现那个就是社会发展的那各种进步。从那个刚刚开始的那个大街上跑的蝗虫，我用那黄色的或者穿黄衣裳的那个，只要是有那颜色，我也绞成小汽车。然后那个最后变成各种五颜六色汽车，最后汽车像就是五颜六色的发展，然后质量越来越好。我是做成贴画，还用就是用那个中间呢要加一些什么布头啊、布料啊，这也是贴画。然后一个是娱乐社区嘛，社区要求就是大家伙参加社区的一些个就是积碳环保活动，用那个像那用纸杯去做那个什么，做个小灯笼啊。参加一个就是低碳环保活动，我还给社区写过一个就是低碳环保的一个小剧本，然后他们去演出也收到挺好的效果。后来呢，就是我们那个当时在修南水北调之前呢，我们那儿有一个绿地公园，那边呢是全片是鹅卵地，我去找石头子儿，然后石头子儿呢找出合适的石头子儿去画上那个释迦摩尼那种脑袋。然后拿可以就是通过回来之后先给洗干净了，洗干净了磨不平的地儿磨好了，然后给就是学着画画吧，先在纸上去画，然后画的觉得还行的话，然后做成佛爷脑袋，然后送给别人让他当镇纸使，因为石头子儿挺大个儿的嘛，可以当镇纸使，也是娱乐自个儿身心，还给送给别人，别人也挺高兴。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您可得收下。 上次那事儿，您看。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心。 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忙。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倡廉洁，扬正气，树。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十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